欢迎来到 Ultra Channel， 即系我，因为你见到我嚟开咧，就知道阿杰特今日今集唔响树，今次又系我 solo， 即系今次咧要讲都系讲电影，依然系讲电影。其实咧我系睇埋，其实睇咗唔少 ACG 相关嘅电影，但系咧有时就通，因为我哋Forbidden Channel 咧就向来就冇固定地有个电影的，即系唔似鬼番咁固定嘅，所以有时好多时候我睇完之后咧都系冇照录嘅。都是冇錄音的，咁就所以得閒屎忽行，真係屎忽行，因為呢套嘢唔係啱啱落嘅，應該落咗畫㗎啦。我相信香港都落咗畫㗎啦。咁就所以鍾意有興趣先講下，雖然我又唔係親，我唔係真係好推薦啦。不過我覺得有幾值得講下嘅一套嘢啦，即係嗰套呢叫我老實講，一開始睇個名啦，同埋睇個 poster 之類呢，我係唔知呢套嘢係到底什麼回事。但系咧，後屘睇個簡介，佢上面，然後佢送飛嗰陣時咧，就話：我呢個係改編自呢個《賭博默示錄》嘅電影，真人版電影嚟嘅。啊，嗰下嚇，嗰部原來即係嗰一刻我先知，哦，原來呢套嘢係改編自《賭博默示錄》嘅。咁我甚至係去到呢個開場嗰一刻啊，先發現，呢套嘢寫緊係嘅。我真係佢開場啊，入咗場睇佢播，一開始佢開始個佢彈啲製作人嗰啲名單出嚟嗰陣時啊，梗係字啊！我嗰陣時嗰一刻我先知道啊，原來呢套嘢係大陸拍嘅，所以我唔知咁樣會唔會令我對佢嘅點講啊歧視啊，甚至可以咁講噶啦，我對佢嘅偏見降低到我個人本社比嘅最低啦。但係總之係咁一回事。咁呢套嘢係一個大陸授權，就係正式授權嘅改編版嘅《賭博默示錄》。咁佢呢度入面咧，佢將個主角伊藤開司啦，個名就改咗叫鄭開司。嗱，如果呢一節入面你聽我講伊藤開司咧，係肯定就係指呢個原作日版原作的個主角。而我叫鄭開司嘅話咧，就會係呢套作品嘅主角。咁如果就咁叫開司嘅話咧，就係泛指兩個都有份啦，咁樣啦。咁鄭開司咧，佢就佢將個成個世界搬咗去應該係中國嘅地方，其實佢冇表明嘅，不過應該係地方度就然後佢改咗少少佢入邊嘅，咁咪唔止少少啦，佢嘅出身背景啊，咔哩咔嘢，然後佢嘅改編骨幹就係呢個《賭博默示錄》第一節嘅希望之船，係咪？唔係絕望之船。絕望之船，希望之城啊！即系佢就讲紧佢一开始就你就会见到你佢哋咯。我系咪睇错片咧？咁动作片，你见到一开始佢喺度打啊，成啊，卡力卡嘢，跟住就系有集你个你唔识嘅小丑喺度去打。去打敵人乜乜七七，跟住我要走嘅路我已經走過曬嗰啲其實都幾中意下嘅台詞亦都當然你都可以覺得好殺氣，好勁啊！睇點睇嘅啫嚇，即係我覺得係 OK 嘅，幾佢對原作啊鄭開司同阿伊藤開司最大唔同的地方咧，伊藤開司係個人渣，就算你點你中意呢個角色都好，你都一定會承認呢個佢係人渣嚟，即係最多係補多一句渣唔曬。第一呢個鄭開司係嗰啲咩人咧？有少少古惑啦，稍流民啦，但係好聰明啦，滿腔熱血啦，不隨俗啦。呢、這個世界點？無論呢個世界變成點，我都依然要求我道啦。即係我哋好堅持自我啦，又即係數佢仲要加多個數學好叻啦。即係又仲有個女朋友啊，好重要嗰、啊、樣嘢，仲有個女朋友啊。然後佢阿媽因為啲點啊一啲因為佢細個發生個意外就變成咗老豆死咗，阿媽又昏迷變咗植物人，因為咁樣佢嘅學業就唔順利，咁啊淨係靠打工打散工度日，而且仲有唔正唔經嘅，咁啊佢嗰個佢宣稱唔係女朋友，但係大家都知係女朋友啦嘅青梅竹馬，咁即多咗咁大慘嘢，即係講佢咁啊簡即係講啊，即係簡四個字講曬苦大仇深，但係佢又唔係嗰啲粉世窒俗嗰只啦嚇。只係有啲頹廢咁樣，即係佢話：，你幾時俾翻個證明俾人叫？佢話叫話佢話我話，咁我憑咩娶佢？我窮到咁嘅款， 但係佢嗰陣咩？佢你會佢入邊咧？佢一開始唔計啱啱嗰扎動作片，就係講緊呢個角色嘅背景啊嗰啲嘢咁樣。即係雖然係冇錯，你呢套作品我最重要點解咁重點係佢中國拍即係中國嘅電影咧？其中一點係佢不斷咁提醒我呢套嘢係中國地發生，而且佢入邊咧提到一啲社會問題，咩買樓好買樓好難啊，娶結婚生仔好難啊，啲樓升價升得好勁，雖然佢有佢屋企有套祖屋啊，咁啊乜乜七七啊，傾一個啲嘢，其實係好多啲中國嘅社會問題影射咗落去，我覺得係有啲咁粗嚟。不過就點講啊？如果你想話俾啲共鳴俾現代佢嘅目標觀眾嘅話，我覺得或者係佢本人想申訴啊、控訴喺呢個社會，我唔知邊一個比重重啲。我認為兼而有之嘅，比佢重啲，我就唔敢講啦。咁啊，佢就咁樣改咗個設定，佢話啦。總之簡單講就係一個有少少邪道嘅黃道少年主角，少年漫畫主角。真係好黃道啊！佢入邊啲嘢，一般人應該係好吐氣嘅角色嚟，即係點講？甚至會代入，知唔知啊？係我受呢個社會壓迫，即係我而家係冇錯一事無成，我受呢個社會壓迫，因為呢個社會太唔公平，乜乜七七，搞到即係我又兼重，我又唔好彩，但係其實我係好勁嘅，即係都幾打飛機嘅。不過唔緊要啦嚇，即係佢喜歡啦。這個，但係我哋調翻轉，我哋阿伊藤海斯，大家都知道。佢點解會咁墮落啊？我就係因為佢懶，佢懶，佢唔做嘢，好食懶飛，即係又覺得對喺個社會入邊點講啊？無力上進，係幾似香港而家嘅現況，唔緊要啦。佢即係佢話呢個世界佢贏唔到，咁啊佢一開始記唔記得幫大家記憶翻？呢堂開始開始做乜嘢啊？即係叫人架名車嗰啲牌啊，畫翻人架車，係做嗰啲點講啊？專做埋啲咩濕鳩報復社會行為。即係報復社會仲要好濕鳩嘅，即係係個咁樣嘅人嚟嘅，即係後面佢幾多啲點噶無可救藥嘅特性，大家後面會繼續講，但係鄭開始唔同，鄭開始係一個除咗佢嘅點講佢現今狀況係點講好底層之外咧，其實係好正面嘅角色嚟嘅，耍下小能文嗰啲，你就直情係呢啲點講少年漫畫主角實有嗰啲嘢噶啦嚇，咁佢。咁樣嘅背景之下，咁佢依然咁最後都係俾件青梅竹馬，唔係青梅竹馬，俾件識咗好耐嘅老死凍咗佢，結果要上船。咁呢部分係唔計個背景呢部分咧，去到佢點樣喺得船上邊點樣倒啊，點樣贏啊 ，click 卡嘢嗰部分咧，其實故事係跟足嘅，條橋都係跟足嘅，所以呢篇冇乜嘢嘅，主要就係個角色唔同咗。咁角色唔同又有咩問題咧？即可能係我先覺得有問題咧，有人好讚賞啊，先講。因為睇得好，因為我相信呢與鄭開斯同伊藤開斯做主角嘅《刀剑少年》睇咧，肯定係鄭開斯會受歡迎多啲。伊藤開斯嗰種點講啊？嗰種性格係好難討喜嘅，即係就算你討喜，你都覺得佢人係一個人渣。OK， 咁咁會有啲咩引申啲咩問題啦？主角咧，佢其中一樣嘅特點就係佢用兩個地方去合理化咗後邊點樣會點啊？點樣點解會有啲咁勁嘅橋走出嚟？點解咧？佢都有兩樣嘢。第一講就係背景，佢話佢細個溝過佢條女，話佢細個數學好勁，全班第一乜乜七七。即係佢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得一幕嘅啫。我即係得一幕，但我好記得嘅。佢好似好不經意咁樣話係阿媽咁植物人咁，佢喺病床隔離守住啦。咁佢就係玩手機冇嘢做，唔通下下就同佢講嘢咩？又咁多嘢講，咁佢玩手機，咁玩手機嗰一幕佢玩啲乜嘢咧？2046，而家仲係瞬間，我睇住佢好似啲咩啲人玩扭計式嗰啲超高速咁樣啦，砰砰砰砰咁啊，跟住又 clear 咗。佢係好，佢仲係一個點啊？冇托住，但係你有個 feel 係托住個下巴，好順，好隨便咁樣，就咁啊去嘢。如果你玩過，你就知啦。先講，我從來冇爆過機，我自問我數學已經係一般人以上噶啦，即係成日俾人話數學會噶啦。不過我睇又多啦，2048咧，你要爆機都已經有啲難度噶啦，有相當難度噶啦。即係等於你扭計式咁樣啦，好似有玩到，有冇你玩扭計式啦？冇記得，好似有，好似冇，唔緊要。總之用呢啲嘢去營造咗佢好聰明呢樣嘢。但係咧， 伊藤開始唔係，伊藤開始係唔止一個普通人，甚至普通人以下。如果唔係，佢點會讀書唔成啊？冇乜七七，佢係自己攞嚟，所有嘢都係自己攞嚟。咁但係呢樣我哋有一比之下，係冇錯，佢係更加合理咗點解佢會諗啊開始點解會諗到咁多勁橋出嚟？但係一個缺點就會變成就係、是。其实原我认为啊，我认为其中刀疤密使到除了他的桥之外，其另一个的看点就是他怎样想条桥出来。他怎样他是讲紧在生命威胁又好乜不妥啊，在真是绝望之中捉紧那条垂咗落来的蜘蛛丝，即是这个佛祖故事啦，其实垂咗他们捉住那条蜘蛛丝，有赌博成分，有博的成分，亦都有计算成分去佢諗，佢諗啲叫出嚟。佢本人點咁苦？佢係苦惱、痛苦、絕望，跟住再諗靈光啦，諗閃，跟住去憑藉住個其實唔係好確定嘅事實，唔係好確定嘅推論，然後捉住嗰件嘢，不斷咁爬上去，去最後脱，最後化成功脱險，甚至反敗為勝。咁《賭博默示錄》嘅流程就係咁啦。咁耶。伊藤海斯佢要系一个，佢就系要一个，唔系一个，唔可以系一个点，系一个天才。因为如果系一个天才，佢谂得绝世好巧，纯粹只系哦，佢用力，佢用力谂出嚟，佢系天才咁样咁样就咁多就咁多啦。反而佢会令到呢个努力或者佢哋拼命啊，唔系努力咁简单，佢嘅拼命部分咧反而会俾人削弱咗。咁佢入面嘅話，佢上咗賭船之後，你哋見到其實成個嗰陣，你會見到咧。其實如果佢正正經經咁做套嘢咧，我諗最少會冇咗三分之一嘅唔止三分之一，可能添。即係佢入面咧拆隔每一個誒好一個場景入面咧，係經常加插咗啲咧，我又唔可以叫意識流，即係佢會靠一啲用當時場景完全不相關嘅畫面攞嚟表現到角色嗰陣時嘅狀況，可能係心理狀況，可能係精神狀況，可能係生理狀況，去表現到，即係佢話佢咁啊粉西唔可以佢粉西狀況，佢走去個小丑走去列車就係飲係咁殺係咁殺啲怪物啊！你點解想將我同化成怪物？我都係唔會睬你嗰個啦。佢入邊個小丑係佢細個睇嘅動畫。咁啊，拉佢化身為小丑咁樣殺啲怪獸啊！咁啊，佢後邊就會點翻個題，點解呢套嘢嘅中文名叫《動物世界》，就唔同唔係《動物密室錄》，叫《動物世界》。所以我都開始嗰陣時，動物朋友啲 fan 即係完全唔係啊！佢實咩嘅動物世界係講緊，唔係佢真係有啲動物，所以佢入邊真係有隻老虎混咗喺籠入邊純觀賞用。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啲賭場其實好中意搞啲咩花式咁啊裝飾啦，即係尤其越浮，即係好佢係用嚟表現佢浮誇啫。老虎就同個動物世界冇關啦。講緊動物係乜嘢咧？人點樣喺呢個利欲熏心啊嗰啲咁嘅佢入邊令到人退化成純粹依照本能而行？嘅怪物，其實嗰就係怪物，嗰就唔係動物嚟嘅。我冇任何一種可以參考嘅動物係嗰扎。點解？因為佢點樣表現一個人，佢嘅獸性爆發出嚟嗰下咧，好簡單，好直接嘅。佢好簡單直接就係咁咯，將個人變做怪物就係咁簡單。將佢嘅心理狀況，一個人失去咗人性之後變咗個怪物嘅心理狀況，直接用畫面表現俾你睇。佢有好多啲咁嘅嘢。佢唔可以話壓時間嘅，佢好表象化咗啲對佢嘅對手，其實好多時都係表象到係對手，佢反而佢本人就依然係人一卷咯。即係佢當佢要準備起手，要斬殺對方咁，佢咪變咗就一開始嘅小丑咯。即係佢呢句嘢，因為重複咗好多次，所以我記得要走嘅路我已經走過曬，要做嘅嘢我都做過曬。即係但係呢個世界，無論呢個世界幾咁獸性，你想將我同化變成動物，係唔想嘅嘢，我一定會自求我道。差唔多心平氣和咁嘢，佢係不斷咁強調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強調到有啲煩添啊。即係不過就你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是、OK 係幾型嘅冇錯。咁啊，佢講呢樣，佢就係咁樣去表現出嚟。 佢原本佢大家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希望先算玩嘅限量猜拳，即係我諗係成個賭博白事裏邊最驚為天人嘅一種玩法。往後邊咧，佢發明嘅所有遊戲咧都唔夠限量猜拳咁恐怖。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將一個大家都熟悉嘅遊戲猜拳包剪揼，大家唔識，冇人唔識玩過，大概即係去將佢變成一個你話鬥智鬥冇乜鬥力啦，一個非常互相競逐鬥智嘅行為，佢然後佢呢個過程其實有啲難明，佢説明原作漫畫嘅説明口水多過茶係非常之多嘅。佢動畫一個好處就係佢有好多嘅畫面表現空間，甚至佢講緊嘢嗰陣時咧。佢話後屘冇嘢做啊嘛，咁做乜嘢咧？用好簡單嘅圖示，唔係我知簡單係用容易明嗰種簡單，唔係指個畫面簡單。佢用個好簡單易明嘅圖示去表現緊佢講嘅説話，同步講緊講解緊，咁令到其實規則上邊啊、現況掌握啊嗰啲嘢咧，係容易明咗好多。而且佢嗰種用嗰種叫咩啊？我唔知點解佢點解嗰種叫燈膽管啊！我唔記得咗。佢總之個尾眼睇咧係好靚嘅，真係好靚嘅。睇話咧，而且呢套嘢據說個資金係斷，好似斷十億計。唔係，我好似冇斷十億嘅，好似 high 到十億人民幣，即係十幾億港紙嘅金額數。所以個製作咧。嗱，呢個數字我真係唔係好肯定啊，先講啊，我唔咩飛，總之，但係肯定係一個高成本製作咧。好可惜嘅就係、是、大陸都收得唔好，香港啊直情係撲直。不過香港撲直嘅原因好簡單啫，因為得一套戲院上，一個戲院有上呢套戲，我揸住張飛喺度四圍揾，最後要去到元芳。即係我呢世人都未入過嘅地方，去一個我呢世人都未入過嘅戲院去睇呢套戲，即係。咁所以香港收個票房好似得幾萬定十幾萬，總之你個都係嗰個數都唔係好肯定嘅，總之就係撲到直一直嘅。咁、其實老實講啊，我又唔係好理解點解呢套嘢會冇人睇。呢套嘢應該係啲大眾中意睇嘅嘢，佢唔係好荷里活，但係好少年漫。即係佢，你諗下佢將《賭博默示錄》最點話最唔為一般人接受嘅嘢。即係佢畫面啦，嗰啲點解無啦啦黑頹嘅風格咯，稱走，然後將啲熱血少年漫，即係大眾喜愛嘅嘢，車咗落去。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收得好差，不過相對佢個成本嚟講，就票房吸化唔翻啦。即係喺中國電影嚟講咧，算係幾失敗嘅啦。因為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因為佢嘅人口基數紅，人口紅利嘅問題，所以令到佢電影只要真係有翻啲咁上下，甚至其實冇乜料嗰啲咩三十里桃花，我記咗啲乜嘢啦。嗰啲咁嘅濕鳩片都可以好賣得嘅，呢套嘢唔得咧。我反而甚至要為佢有啲叫冤啊。咁啊，佢話呢套嘢咁啊，佢啊好淺白咁將個故仔講出嚟。咁然後佢入邊佢。改動嘅除咗個主角背景，就係集配角嘅背景都改咗唔少嘅，即係第二件中間管理層李根川定李川根，我唔記咗啦。總之嗰件啦嚇，嗰、那個位就俾件鬼佬做咗，咁我覺得其實係幾符合國情嘅，即係佢話你聽，咁你中國人俾鬼佬呃賣你豬仔，咁呢個係歷史就已經出現過啦，都好符合個角色。咁啊，佢呢方面相對點話？相對原作其實好，其實我覺得一路都覺得原作帝外集團要揾扎奴隸啦，可以咁叫嘅人係其實嗰個理由好濕鳩噶。咩地下防爆、防核爆嘅地下室，咁啊點都唔夠呢度咁啊！開發新藥啊，乜乜七七嗰啲咁點講啊？咁合理咯，叫做佢呢個其中另外一個改動點咧，我覺得係話一個正常而 OK 嘅改動點，即係等你變成可以合理翻少少。咁佢有呢啲咁嘅細微地方有改到嘅。即係佢入邊講佢入邊最後大家佢係入咗個室嗰陣時，咪救咗佢救咗件阿伯嘅嗰一邊，佢話阿伊藤開始係講我唔知點解我要救佢，我淨係想只係喺想我能力上能力上邊去反抗下呢個社會，我唔去反抗下呢個社會，反抗呢個規則。佢入邊佢就係想講，即係佢其實佢自己都噏唔出點解，佢係純粹係不爽佢呢啲大家嘅，咁呢一點咧就俾中國版《動物世界》就捉住咗呢一點放大， 佢點解要救佢啊？因為你哋呢個世界弱肉強食嘅規則，我唔拜，我唔會行你呢套。就算揸住幾百萬，即係佢嘅避岸金好似一個星章，好似500萬啦嚇，佢揸住三粒，即係成千萬 yen。我都係我，佢又唔係話佢不屑一顧，但我都要攞嚟救人。我要即係佢救人嘅地方，除咗係可憐個阿伯之外，就係、是要我話佢要唔要跟呢個世界弱肉強食一個動物世界嘅規則？我要破壞呢樣嘢，即係佢係咁講呢樣嘢。成件事其實由頭貫徹到落尾，你大家如果你仲記得個原罪故事咧，就其實阿伊恆開始前邊係不斷咁俾人去出賣啊 credit card 嘢，到最後都係照俾人出賣，所以先俾個黑社會大佬去笑佢。佢呢度入邊咧係多少少形容啊嗰啲嘢，佢尤其是最後嗰度佢會將個故事粉飾翻啦，多翻少少嘢去，同埋再加埋再加埋啲佢啲回憶啊 ，credit card 點解有少少回憶殺嘅情況，不過少年漫畫回憶殺簡直係王道中嘅王道添啦，即係佢會做咗好多嘢，佢加潤筆咗好多嘢啦，令到一般觀眾更加接受呢套嘢。但係問題就係、是、對我嚟講啊，作為一個中意到啊畫師佬，我唔係話中意佢無賴咁噶，因為佢夠絕望。因為佢夠絕望，佢夠無助，夠咩啊？所以佢先咩？而但係佢呢度入邊咧，佢係純粹講，佢係講緊哦，佢個帝外集團係呢、這個都係後面再加咗嘅動呢個中國版嘅新家嘅設定嚟嘅。係佢細個，佢話啱啱話佢死咗老豆啊嘛。個老豆點解死啊？佢唔記得咗，佢失咗憶，佢往呢、這個呢件事，老豆死。打前嘅記憶佢係唔記得咗嘅，佢係冇咗大部分記憶嘅。咁而有冇原因係乜嘢啊？帝外集團嘅人捉咗佢老豆，懟冧咗佢老豆，即係佢入邊即係呢個殺父殺人不共戴天，多咗呢個咁嘅嘢，即係多咗呢啲咁嘅元素落去，即係咁啊，係其實係好俾個人係容易消化成件事咧，我覺得係將件事話少年漫畫化，令佢容大家容易睇咗，容易睇，容易吸收，容易消化。而且我真係相信一般人應該係比較 buy 呢一套多過呢個原版嘅《賭博默示錄》嘅。但係我個人就其實就唔算太 buy 嘅。但係平心而論，呢套算唔算一套好作品咧？我覺得最少都係一套良作。佳作咧就略嫌大腦咗少少，咁就不過佢亦都用有一點係贏曬嘅，佢嘅製作係好精美、好華麗、好豪華。佢啲即係你諗下成個故事咧，其實係冇需要做啲咩好點啊，好激烈、好強嘅 CG 啊嗰啲嘢，但係佢係做咗好勁，即係佢加插咗好多意識流嘅打鬥啦，即係印象中的打鬥、印象畫面，佢好 Q 中意嘅嗰啲嘢。即係嗰啲畫全部都係靚得好誇張，好勁嘅。即係啲場景咧，即係好豪華，真係一個點講啊？好浮，甚至係浮誇級嘅賭場。即係佢真係做嗰次嘅，但係佢又唔係瑰麗狂妄嗰種浮誇，又帶啲科幻風。即係呢嘢你可以話係個點啊？係個導演嘅個人風格。即係我冇睇佢其他電影嘅影，我純粹抄資料嗰時睇咗少少嘅其他劇照，我覺得係應該係佢個人風格嚟，佢中意咁樣去表現嘅畫面，略嫌就做過咗龍少少，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喂大佬我冇眼睇咩？佢到底係開心、高興、絕望，諗緊乜嘢？即係冇眼睇咩？使唔使做咁 Q 長段片去話我聽？不過。佢做咗咁長，咁啲唔好唔容易理解，即係點啊？理解能力比較低啊，直接咁講啦，唔好意思啦。咁都可以好好地咁享受呢一樣嘢。咁我覺得作為一套通俗大眾商業化作品，唔係啲呢個應該係好處嚟，唔係啲咩壞處。即係純粹真係少少我要吐嘅都只係佢喐咗啊伊藤開司個嘢，喐得好有人咧係覺得呢樣嘢合理啊好咁乜真係我都認同嘅其實事實係認同嘅，但係黃道少年漫畫或者係邪道少年漫畫，難度還不夠多嗎？係咪仲係需要將一套好難得地嘅連邪道都不算，連 Dark Hero 都唔係嘅主角做嘅鬥智片？ 去變成咁樣咧，我又有少少保留，係噶，有少少即係我對呢套嘢嘅嘢咁。佢相對佢啲咩中國人唔中國人呢啲嘢咧，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咁你在地化咁樣嗰呢啲嘢，佢啲啱啱啲中國社會問題嗰啲嘢，我覺得係 OK 嘅。雖然就有時就嗰啲行動就鳩咗少少，即係佢咁啊。不過呢啲就點講啊？為咗畫面嘅表現做得靚，夠華麗夠靚夠咁樣，我覺得又唔係完全不能接受嘅。就佢好簡單，佢仲有啲咧，就一小嗰度，我哋甚至覺得好嘅，即係好似啱啱講佢喺俾人熟嗰下，佢點樣？佢佢點樣？佢呢個咁嘅袋仔，就算全部咧，就算點樣，都係唔可能值得佢本人嘅價嘅。佢肯定有啲咩更加值錢嘅嘢喺度嘅。咁佢原作佢就係阿伊藤開始咬咗佢個黑社會隻腳入邊嘅一粒寶石。話呢粒寶石就值2000萬，你要攞翻你就攞1500萬送我出去啦。雖然我諗緊，如果你送咗出去之後你唔俾人咁點算咧？即係雖然呢啲就另後計啦。咁啊，佢入邊咧就係講緊哦，呢嚿嘢咁細係唔可能放得到咁值咁多錢嘅。咁我佢話佢話因為個其實個錢咧係增值咗嘅，係佢係直接變咗人民幣。咁啊，所以個價值應該係斷十倍計，好似十幾倍應該係。佢加去多咗出嚟嘅，不過唔緊要啦。佢話哦，原來佢最後都係鐵布，佢都係攞個鐵布去做，但係嗰嚿嘢就藏咗好多鑽石。佢將呢啲嘢係點話誇強化咗，呢啲細節表現係強化咗嘅，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係順眼嘅，即係純粹就係你就當我係呢個原作的粉有啲唔鋸啦，有啲唔順氣啦咁樣啦。不過就點解會突然間講呢啲嘢？其實純粹因為我以為冇人睇呢套嘢，咁但係突然間我揾到人，竟然有人同我討論，咁佢提出佢嘅觀點，我啊覺得啊可以攞嚟去影啊！好可惜我請唔到佢上嚟啦，因為時間關係，其實我係臨時趌起屎忽，突然間想錄呢一節嘅，所以你點解會為呢個時間一個氣又已經落咗咁 Q 耐之後，突然間攞出嚟錄嘅原因？所以我唔知呢集會幾時出啦。咁如果你咁樣聽完之後都仲對會對佢有興趣嘅，我唔會反對大家睇。佢係一套可以，如果你係中意睇咁嘅娛樂片嘅，咁呢套不失為一套 OK 嘅娛樂片嘅。不過就如果你係好似我咁樣用呢個方式去中意《賭博默示錄》嘅話咧，咁你可能會有同我相似嘅少少不滿，係唔到啦。咁就呢套嘢就講到咁咯，其實都唔係講咗啦，因為其實個故事就大家好心知肚明，咁佢亦都冇其實好大嘅改編，所以呢一次就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又有機會我諗可以開定支票，如果往後再因為見你哋呢個，我上次錄咗兩套，今次又錄一套。咁往後如果我睇電影，就算冇其他人睇都冇所謂啦，我可能會繼續 solo 咁樣自己棟篤笑，其實都唔好笑啦。棟篤笑去講下啲電影嘅情況，因為電影係我哋format channel 嘅缺口嚟嘅，係從來好少提呢啲嘢。好啦，咁我哋有機會再見。